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陈忠和教练的得意弟子大写意，冯坤。我很早就说过，得冯坤者得天下，我没看走眼。这句话在陈忠和身上实现了，他很好地使用了冯坤，所以赢得了比赛。这是郎平教练在2003年中国女排夺冠以后远在海外讲的一席话。郎平娓娓谈道，我还在国家队时就看好这个小姑娘，我记得冯坤当时才17岁，我就破格地把她招进队。我当时就觉得小姑娘肯定能成大器。当时冯坤的进攻能力就很强，但就是传球和防守方面有点欠缺，火候未到。当时我就说，谁如果能把冯坤训练培养出来，中国女排就在谁的手上能够再度辉煌。这话让郎平说准了。陈忠和教练顶着压力慧眼识人，3年间的千百次训练，终于把冯坤培养出全新的模样。这一点冯坤队长应该是心知肚明。世上的事儿往往是这样，你说我不行，我偏要让世人看一看。冯坤心里涌动着一股青春的豪气，发誓要练出个名堂来。郎平说，现在的冯坤除了二传、拦网、防守一点不差以外，还保持了进攻型特点，很少有二传手能像冯坤这样具备进攻能力的。中国队在和美国等队的比赛中，大家都看到了，关键时刻冯坤可以在2号位强攻，这是很难得的。中国队进攻在他的指挥下变化非常多，非常有威胁，常让对手把握不了节奏。如今的冯坤老练得近乎老成，看他训练比赛总觉得他像老队员一般。冯坤在小学时就练过田径，跑过800米和400米，基础不错。后来排球教练王桂芳发现了他的个子不错，是一个练排球的好料子，于是王桂芳三顾茅庐登门游说冯坤的父母，这样冯坤得以从8岁开始与排球结缘。10岁时，北京什刹海体校的张琴教练看上了冯坤，并对他说了一席煽情的话。有主见的冯坤年龄虽小，却全听进去了，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自作主张，自己悄悄地开出了转学证明，放在家中的桌子上。冯坤对父母说，这是我的一次机会，我想好好把握。父母很奇怪，一个10岁的小孩子如何能说出如此的大人话呢？经过一番商量，担心打球会影响读书的父母跟冯坤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要练就坚持好好的把排球练下去。 如果坚持不下去，干脆啊，现在就放弃。小冯坤认定了自己的选择，他义无反顾，就这样上了体校。在体校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非常辛苦。父母心疼，每星期都拿着水果去看他。冯坤进步很快，他一级级打进了北京队。长大了的冯坤很细心，很孝顺，家里每个人的生日他都记得非常清楚，父亲节、母亲节或者家人的生日。他在外比赛都会叫邮政快递把鲜花送过去。冯坤的父母说，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忘了，看到他送来的鲜花这才想起来，总能够带给我们惊喜。1999年，新一届中国女排名单公布，此前曾经入选过郎平带领的国家队的冯坤，因为年轻缺乏经验，没被新任主帅胡进选用。据说冯坤当时一下子就蔫了。当国家队队友们前往外地集训时，他一个人躲在空荡荡的运动员公寓里，委屈地哭了起来。冯坤此时正处于上升期，他入选郎平队伍时还不到18岁，进步还是挺大的。听到冯坤落选的消息，父母亲连忙打电话安慰他，并赶到驻地接他回家。表面看，这件事让冯坤消沉了一阵子，但是他拼搏的心依然在燃烧。队友管冯坤叫熊猫，姑娘们说，因为冯坤人可爱呀，是国宝嘛，他呀就是嘴爱吃，但是能够跟我们吃到一起去。重返中国女排并打上主力当了队长的冯坤现在成熟了。他说，失败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冯坤不但在技术上突飞猛进，在人际关系方面也懂得换位思考，会关心人，团结人。2003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冯坤在二传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他传球思路开阔，遇到困难时比较冷静，而且隐藏着冷不防的攻击性，拦网也发挥了作用。熊猫具有不慌不忙的习性，冯坤做什么事儿也都是慢条斯理，这种性格对他在场上表现很有好处，那就是临危不慌，心中自有天地。在生活中，冯坤挺喜欢熊猫的，各种各样的熊猫造型都喜欢。他说，我平时就爱写日记，每天下来将自己的排球生活以及心理感受记录下来，很有意思。2003年夺冠以后，冯坤一直把自己的梦想深藏着，那就是再夺取一个世界冠军。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教练的得意弟子大写意，赵蕊蕊。中国女排最高的队员，人气最旺的赵蕊蕊，是2003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扣球手，场上号码8号。如今的赵蕊蕊已经成为许多球迷心目当中的网上长城超级明星和美女球员。2004年3月19日，赵蕊蕊获得了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同时，她还是国家女排17年来第一个受邀出任企业品牌代言人的球员，并且入选福布斯排行榜。福布斯对于赵蕊蕊的评价是，中国女排重夺世界冠军的主力，美丽的形象深入人心。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和遗传，来自父母的运动天赋，使赵蕊蕊成为中国女排最有效的武器。她的高快进攻令对方防不胜防，她的拦网 叫人望而生畏。赵蕊蕊经历了胡进、郎平、陈忠和三任教练的指点，使得这位原本娇嫩的姑娘逐渐能够承受强风暴雨的吹打，并且成为了中国女排的中流砥柱之一。赵蕊蕊长着一张娃娃脸，每天笑笑的，特别讨人喜欢。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她都是极受欢迎的中国女排队员之一。2003年世界杯期间，曾有球迷在场外忘情的呐喊：“赵蕊蕊，我爱你。”赵蕊蕊在家里是个乖乖女，特别孝敬父母。她的爸爸赵怀富当年是江苏男排的高手，身高2米。老赵现在已经退休，但全心关注着中国女排和爱女。他十分乐观，总是笑呵呵的。对于女儿成了福布斯富婆一说，老赵表示，虽然他们的数据有点离谱，但是能作为唯一一位上榜的排球运动员，说明蕊蕊现在的人气儿还是很旺的。赵蕊蕊出国的时候，给父母买的东西总是比给自己买的多。她还喜欢画画，由于自己的名字笔画特别多，为球迷签名的时候特别费劲儿，但是她乐此不疲，认为大家喜欢就好。名字是父母亲寄托希望的代号。赵蕊蕊的蕊蕊的含义是什么呢？据知情人介绍，蕊字代表花心，父母希望她将来是一朵灿烂之花。两个蕊字共有6颗心，六六大顺更显得珍贵。运动员出身的赵怀富希望女儿长大也喜欢打球，送给小蕊蕊许多颜色各异的小球。日子长了，家中到处是球，简直成了球的世界。赵蕊蕊小的时候刚刚会走路，就喜欢到训练馆玩，一见到球就特别兴奋。刚进幼儿园时，爸爸妈妈刚一离开，他就会放声大哭，结果幼儿园阿姨给他一只排球就怪了。赵蕊蕊看到球以后就不哭了。幼儿园放学以后，小蕊蕊总是吵着要去爸爸带队训练的排球馆去玩，并且非得等到爸爸训练结束以后一道回家。排球的环境，排球的家风，尽情融入小蕊蕊的世界之中。赵蕊蕊8岁的时候就长得个头过人。有一天晚上，赵爸爸正和大女儿蓉蓉商量到81队学打排球的事儿。看到姐姐有点不愿意的样子，在一旁做作业的赵蕊蕊马上跳起来说：“爸爸，我去行不行？”惹得赵爸爸听后笑着对赵妈妈说：“看来咱这小二是留不住了，只要对他将来发展有利，任他飞翔吧。”赵蕊蕊11岁正式练排球，进入81队后，她经受着部队严格的纪律约束，每天承受着专业队的大运动量的训练。刚刚进队的赵蕊蕊曾经向爸爸表白了自己的打算，3年后争取打到1队，进1队后就要争取打主力，然后再争取进国家队，也要争取打主力。为了实现奋斗目标，赵蕊蕊练得很投入，她连探亲回家也不间断训练，生怕反对以后加不了运动量。有一次探亲期限到了，赵蕊蕊晚上就要乘车回队，可是上午她还缠着爸爸带她去训练。父女俩同场密练绝招，练得大汗淋漓才作罢。赵怀富提及此事时说：“我主要是练他的挥臂速率和拦网手型。”赵蕊蕊在队里年龄最小，但由于表现突出，入队才半年就当了青年队副队长。 1999年10月，赵蕊蕊在训练中不幸膝关节半月板受伤，医生和队里建议进行手术治疗。对于手术治疗，家里人有思想顾虑。有主见的赵蕊蕊耐心地对爸爸说，手术治疗是有一定风险，但是现在科技很发达，成功率很高的。如果采取保守治疗，我就是重返球场了，也不能保证旧伤从此不再复发。一旦手术成功了，今后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训练起来就更放心了，这不是更有利吗？家里人让赵蕊蕊的话打动了，坚定了支持她手术治疗的信心。手术很成功，赵蕊蕊又重新活跃在排球场上。赵蕊蕊小时候得过阑尾炎，进国家队不久，阑尾炎老是发作，只要训练量一超限，第二天阑尾炎准犯，每次犯病只好靠吃药打点滴来维持。许多人感叹说，像赵蕊蕊这样的队员太难得了，真是要球不要命，这就叫拼搏精神。2003年世界杯赛后，赵蕊蕊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医生摇着头告诉她说，正常人的阑尾只有7厘米左右，而你的阑尾由于常发炎粘连已经变成12厘米长了，如果不立即切除，随时会有穿孔的生命危险的。2003年12月21日，经领导同意后，赵蕊蕊微笑着走上了手术台，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赵蕊蕊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她说，我得感谢81女排，队里让我一切以国家队为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感觉很好，现在我最大愿望就是尽快回到全国赛场，帮助81队取得好成绩。81女排主教练林雨婷对赵蕊蕊很满意，她说，赵蕊蕊参赛对81队战绩很重要，但是得让蕊蕊休养好，她惦记着81队会参加联赛的。赵蕊蕊做了阑尾手术以后容光焕发地在京与媒体记者们见面，正式宣布成为体育名牌康威的形象代言人。赵蕊蕊与康威的牵手开创了中国排球队员与企业合作的先河。赵蕊蕊坦言道，中国女排力争再夺世界冠军是对社会各界支持排球事业最好的回报，我和队友一定会为此竭尽全力的。有人说，老女排精神在新一代女排身上得到了传承，在赵蕊蕊身上得到体现。人们欣喜地发现，拼搏精神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定义。赵蕊蕊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要能笑得出来，就一定能够打好比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女排精神，征服了千千万万个球迷。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身穿3号球衣的主攻手杨浩，绰号叫做耗子。杨浩在中国女排中是非常抢眼的一位，虽然身高不高，只有1米83，但是他出色的弹跳能力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陈忠和与杨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